啊，它的食疗方，啊，它的防病机理，啊，它的造病错误，这咱们都说了啊。啊，接着往下说，啊，今天说这个结膜炎、角膜炎，这不是俩病吗？是吧？这俩孪生兄弟，对不对？哎，那句话怎么说的？啊，哪有牙不碰舌头的时候？哎，你看这牙和舌头就是这样的，没有不碰的时候，挨着。哎，说一样啊，结膜和角膜也这么个关系啊。啊，有的人说我结膜炎了啊，大夫给我开消炎药、眼药水是吧？啊，有的得角膜炎了，是吧？也给我开眼药水，是吧？所以说你看那眼药，他就看着了，啊，这俩药几乎相同，是吧？哎，说我这药光治结膜炎不治角膜炎，是吧？我说我吃个辣椒。啊，光这个辣椒我用牙嚼，千万别碰着我舌头，别让我辣着舌头，可能吗？哎，唇齿相依的事儿是吧？唇齿相依的事儿。这个结膜炎、角膜炎呢，它咱把它结合起来说啊，咱俩结合起来说，是吧？虽然是炎，你看这炎一说炎，好多朋友就想到两个火，红肿热痛，是吧？红肿热痛。你看，特别原来那个急性结膜炎啊，原来那有一几年红眼病嘛，是不是啊？红眼病是吧？这个炎呢，红肿热痛，哎，这是西医对炎症的一个总结啊。我们中医把炎呢，啊，就给叫一个字儿，叫瘀，啊，叫瘀，两个字儿叫瘀血，啊，瘀血。哎，有人呢又做了细分。啊，特别那个男同志那前列腺发炎的时候就分了啊，有菌的和无菌的。有菌的炎症在前列腺炎当中占不到 10%， 啊，无菌的占 90% 往上。没有细菌的抗生素杀菌药就白用了。有菌的杀菌，没菌的杀白细胞，是吧？所以咱们把这个炎症的有菌无菌呢，咱们也说到这个结膜炎这儿，是吧？好多眼药水，什么鹿霉素啊，是不是啊？好多包括滴的眼药水都是抗生素啊，都是抗生素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其实啊，人这个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无菌的也多，有菌的很少，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脏手吃东西啊，没见过脏手抹眼睛的。啊，你包括人家掉泥坑里头了，你出来，啊，就眼珠是亮的啊，所以眼睛有自保的功能啊，眼睛有自保的功能，所以有菌的很少，啊，很少不代表没有，咱得说说呀，啊，如何避免这个有菌性的感染呢？啊，就是勤洗手，啊，不要乱用毛巾，是不是啊？哎，所以要用自己的毛巾，特别大人和孩子毛巾不要混着用，因为免疫力不一样啊，细菌它无处不在。在大人身上可能这细菌没事儿，不能兴风作浪，反而呢你大人那毛巾那汗渍子你给孩子擦完眼睛麻烦了，感染了结膜炎了红眼病了，是吧？哎，但这个都少之又少，是吧？还有什么呢？迎风流泪了，是吧？还有什么沙尘暴风沙天，是吧？哎，这都是啊不常见的原因，我们要说常见的。现在的人的结膜炎、角膜炎，哎，都是光污染，是不是啊？看手机、看电脑，晚上点灯熬油不睡觉，是吧？还有那个干眼症，啊，眼睛泪液分泌太少，没有免疫力了，是吧？眼睛的最好的眼药水是啥？啊，就是人的泪液。赶上你眼睛没有泪液了。那你眼睛就没有自保的功能了，对不对？哎，所以结膜炎、角膜炎最好的眼药水不是消炎药，是人的泪液。如何促进增加人的泪液的储备和分泌呢？养肝就是养泪液，是吧？所以叫什么呢？叫泪为肝之液也。啊，说这人呢哭的呀，眼泪都没了，那马上就哭瞎了，为什么呢？啊，肝血耗尽， 啊，肝血耗尽，啊，就这么结果。哎，所以啊，结膜炎、角膜炎，推荐的方法最简单，闭目养神。啊，你别老睁着眼睛熬它，哎，你闭着眼睛啊，滋润它。滴什么眼药水啊，也不如自己的泪液。啊，那你说我偏要滴点，推荐你生理盐水，好过你那些消炎药，是吧？因为科学家研究了，啊，刚一说眼睛啊，它就是咸的，眼泪呢它就是苦的，啊，说是泪水啊就和盐水是一个成分，啊，后来研究了，哦，泪水当中有好多活化酶，啊，你这些酶是眼药水工厂生产不出来的，啊，仅有啊不到泪液一半功能的眼药水，哎，就好几十美元一滴，是不是啊？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啊，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好眼药水，说白了都是鲜盐水吧，生理盐水嘛，生理盐水。所以与其花大价钱，你就不如自己在家里啊自我来制作了啊。所以淡盐水洗目，哎，这是给这个结膜炎角膜炎朋友的一个眼睛的自洁的方法，是吧？平时咱们叫凉白开洗目啊，你发了炎了，凉白开洗目也行啊，也行。但是对于发了炎的结膜和角膜，用淡盐水洗目效果更好。另外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现在年轻人结膜炎角膜炎的诱因，戴隐形眼镜，是吧？戴隐形眼镜，是吧？在这儿呢再给大家说一种病啊，有一种病叫角膜云翳，是吧？还有一种病叫翳状弩肉，是吧？角膜云翳是角膜里边长了一个像云的翳状的物，翳状弩肉呢是直接白眼珠上长的，不是那角膜上长的。哎，长长长长到眼睛，长到瞳孔这儿，那眼睛就干瘪了，稀瘪了。说什么意思啊？你看，眼睛长东西可以让眼睛失明。现在好多人呢，眼睛不长东西，他往上安东西，是不是啊？他往上安东西啥意思？哎，弄个那个隐形眼镜挂机贴眼睛上了啊，甚至有的人熬夜这一宿就不摘了。我告诉你，咱别说眼睛，孩子含着糖睡觉都容易口腔溃疡，你那口啊皮糙肉厚的，天天吃麻辣烫吃这吃那你都能吃，你那眼睛吃啥了？所以呀，哎，我们看那个电视台那个公益广告，我告诉你，角膜溃疡失明的首要首因，听着啊，角膜溃疡失明的首要的致病原因就是戴隐形眼镜。你还美呢，是不是啊？更有那低劣的时候，什么美瞳，中国人黑眼珠黄眼珠的，他偏得戴上蓝眼珠，结果有质量调查报告，好多那个带色的美瞳的眼镜怎么着了？哎，他那个色素脱落，同样是导致角膜溃疡的原因。你看看这危害多大。所以人都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吧？但是你别人为的给这明亮的眼睛给他鼓得瞎了啊，你别害他，是吧？所以有的人说，那我偏要害他，那你别找我，是吧？你把眼睛鼓得坏了，你这面偏要吃我保健品把它养好，那面你接着往坏了鼓的，那我管不了。所以养生保健叫改错第一，吃保健品第二，是吧？再说第五个，哎，和这隐形眼镜有关的，是吧？你看你戴隐形眼镜吧，有时候你为了漂亮，近视不想戴镜子，还叫有心可原，是吧？你没近视偏也整个眼镜戴上，甚至戴个没框的，甚至戴个没度数的隐形眼镜，你不早病吗？是吧？那今天我们说近视，是吧？这近视到底怎么形成的？包括现在好多人探讨呢啊，这近视手术到底能不能治根儿啊？哎，请大家做记录啊。近视有没有遗传性？有，是吧？什么样的人才能遗传近视？八百 到10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是不是啊？才有遗传的倾向。啊，你最低它也得600度往上那个高度近视，儿女才有可能遗传到这样的基因。啊，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扣遗传的帽子，是吧？那么更多的近视，99%的近视怎么来的？作出来的。躺床上看书，近视一大诱因，是吧？另外就现在这个电子设备，是不是啊？我们把它叫电子毒品吧。啊，看书，看电子书，玩手机游戏，天天上网看电脑，哎，近视，啊，近视。所以近视啊，它都是由于不良的视野，就是用眼习惯，是吧？老贴近了看，你再远你就看不见了。叫习惯成病，习惯成自然。好习惯成健康，坏习惯成病啊，就这么过程。但是现在有8、9岁的孩子怎么就近视了？这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了。我来告诉你，啊，小树你天天搁绳勒着它往弯了长，长大就是个歪脖树，对不对？小树啊，你扶直了往直了长，啊，除去它的枝枝杈杈，将来就是栋梁之材，是吧？人的眼睛啊，在14周岁之前的近视啊都是假的啊，因为那时候眼睛还是个小树，所以小孩得近视是能根治的。哎，为什么呢？因为它可塑性特别强。哎，你说我这孩子近视14岁也没好，那你该配镜子配镜子了，是不是啊？怎么的了？哎，到14岁眼睛定了型了啊，所以14周岁之后你再得的近视它就不大好治了，但也可以通过习惯把它养的减少那个度数啊，减少度数。你包括有的人近视一辈子就这度数，是吧？你包括那有的人的近视呢逐年加重，年轻时候300-400度，到老了，是吧，有的1000度了，是吧？我们见过高度近视2000度摘了镜子跟失明的人一样，你多可怕，是不是？哎，这是近视的成因，叫生活行为习惯造近视。那到底是啥近视，是吧？哎，大家一定要知道，近视是眼睛的前后镜，高度近视之后眼睛的前后镜就拉长了，前后镜就拉长了，所以高度近视超过1000度1200度容易网脱。哎，高度近视容易引起网脱，这是它的第一大损害。第二个，你那个手术，就你近视的度数在逐年增加的人，你别开刀，就是个失败，就是失败，啊！你说我近视已经稳定了，10年8年，10年20年，就是这300多度不长了，你还不想戴镜子，那你手术，100%成功，是吧？近视造成的后果是前后镜拉长，最后网脱啊，而近视的形成呢，叫屈光度，是吧？我们看望远镜都知道。望远镜呢，里边有凸透镜，两个镜片调节距离，能把远处的东西看清。照相机的镜头调这个什么呢？焦距，也是这么个过程。哎，人的得近视也是眼睛屈光度。什么叫屈光度？就是调焦距，是不是？哎，这角膜它的这个曲度的大小来调这个屈光度，是吧？那么你咔嚓用激光手术把角膜削薄了。把角膜削薄了，是吧？就等于你的眼睛原来戴个凹透镜的镜片，现在把你的角膜削成镜片那么薄，形成透镜，哎，你近视不就治好了吗？但是我为什么说你近视在加重的你别做啊？因为得近视不是角膜厚了，是角膜硬了，屈光调节不好。那调节不好，你把它削薄有什么用？是不是？哎，所以稳定型的近视手术有效果，不稳定的手术后还是复发，而且本身做手术削掉角膜用激光，你不就是人为的制造角膜损伤？有的人说我没发炎呢，溃疡能愈合，你削掉的角膜就扔了，还长不回来了，对不对？哎，所以人不要 人要做个全乎的人啊，不要动不动把这儿割了把那儿割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手术到底能不能治近视。另外这近视和老年人那个老花眼它一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啊。老花花的是眼底是视网膜，近视是镜片，哎，前面那个角膜它弯曲的程度调节不灵活，或者是调节不到那个曲度，所以是习惯造的病。而老花眼是退化造的疾病，是吧？所以近视你吃咱们蓝莓叶黄素，不客气的告诉你没效果。你看没效果我还讲这么多，为什么？哎，就告诉大家别误食。老花眼是黄斑变性，视网膜出现了这个色素缺失，是吧？老化，哎，这个吃咱们的蓝莓叶黄素有效果。你看老花眼有效果，近视没效果。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其实生活当中啊，好多事情都是以大见小，以小之大。早晨太阳出来了，一定暖和吗？不一定，是不是？哎，要到中午或者下午两三点钟才是一天当中，哎，人们感觉气温体感温度最高的时候。为什么呢？啊，天气很晴朗，阳光很明媚，哎，但是地气它还是阴寒的，哎，得天气影响地气。回过头来到了下午黄昏时分，是吧？太阳落山了，是吧？百鸟归巢，炊烟袅袅，是吧？是太阳一落山就嘎冷嘎冷的吗？不是啊，要到夜半三更，哦，那才是最冷的时候。哎，甚至呢到冬天，北方话叫鬼呲牙的点儿，是吧？什么叫鬼呲牙呀？狗呲牙要咬人，鬼呲牙要吃人。凌晨两三点钟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为什么？是吧？寒极而生热嘛，啊，快亮天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啊，它怎么不是太阳刚落的时候最冷啊？还是？所以天时影响着地气，是吧？所以呢它俩是有一个时差的过程。啊，有了天时，有了地气，哦，还有人。那人的身体的五脏变化，你是否合了自然界的五行阴阳的变化？那么话又说回来，啊，北方啊四季分明，是吧？春天有春暖花开，是吧？夏天有艳阳高照，啊，秋天有落叶飞黄，啊，冬天呢，冬天有大雪封山，这叫四季分明，是吧？那么天时地气四季分明了，哎，那么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人呢，就有了北方人的性格，怎么呢？豪爽，是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那温柔派，不藏着，不掖着，不搞阴谋诡计。哎，回过来呢，你看南方，冬天冷不冷？是吧？ 在南方待过的人他都知道，冷不冷，手脚生冻疮了，冷不冷，冷不冷，到冬天也穿上了什么呢，羽绒服大棉袄，你说他冷不冷，虽然刚到零度，甚至有的还在零度以上，在冰点，但是人也冷得寒彻骨髓，是不是？所以就有这么样的特点，北方人如果冬天我在我们那儿，是吧，零下20度30度我都不怕冻，一到南方冻感冒了，怎么着啊，北方是冷，家里边有热炕头啊，啊，所以外边零下30度家里零上20度，所以这样呢上下50度的温差，哎，它有棉袄御寒，冻完了再暖和过来，暖和完了再冻，这叫啥，这叫千锤百炼，是这样的人呢他身体就健康，是吧，你回过头来为什么北方人到南方反而不抗冻了，外边是0度，你一进家里头，好家伙，比外边还冷，外边还能晒个太阳呢，那屋里呢虽然温度没有外边低，但是阴寒，晒不着阳光，没有太阳的照射它更冷，始终冷的没有热的机会，是吧，所以相对而言这种啊南方冬天屋里外边一边冷，到了夏天，到了夏天那外边热，屋里边开冷气，你说哪个更容易得病啊，是不是啊，哪个更容易得病啊，哎，所以得病的特点它就来了，是吧，北方人的病病在外感，大家伙听着啊，你看那个这个卖药的也好，卖保健品的也好，你往北方去，什么治关节炎的，治老寒腿的，治风湿的，治颈椎病的，治皮肤病的啊，你们去吧，准定赚钱了，是吧，外感的病啊，外感的病，是吧，回后呢啊，你到南方有没有外感的病，有，没那么多，没那么重，哎，更多什么呢，内伤的病啊，内伤的病，伤及内脏，为啥呢，因为它是夏天热完了，冷气一吹，空调寒入骨髓，寒入脏腑，所以它伤的病都是千言不愈，比较深层的，反过来呢，你到了冬天又没有取暖设施，外边冷完了到家里还冷，没有那热炕头，没有那暖被窝，甚至你只是开个热空调，热的是空气，没有那个暖气的水暖的地热，它那暖是暖在虚火，而不是真阳的暖，那相对而言它的阳气就亏，所以阳气亏人就活力不足啊，人就活力不足，就没有战斗力，是吧，阳气不足，相对而言怎么的，南方人也有长寿的啊，也有长寿的，很多，是不是啊，回过头来如果这些长寿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呢，元气省着用，用的长寿，他不像北方人那个刚强的长寿，你记住啊，你到南方北方你看的百岁老人的特点不一样，是吧，南方老人的那长寿他一定是绵柔的长寿，为什么呢，因为这阳气蓄积的少，他就得省着用。你到北方，你看那80岁、90岁的老爷子老太太，你看那一个个都火爆脾气。他为什么呢？哎，因为他只靠这火冲着，他火力够，他才能长寿。你也绵柔，你就扛不住这四季变化了。故而说呀，叫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所以中国人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势，是吧，那么有优势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劣势，就是不能一锤子定音，是吧，我一种保健品，哈哈，我一个保健方案，是吧，全国人民全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没能够，就得辩证施养啊，辩证施养，但是在这个辩证施养的同时，我们要遵循四季的变化，北方我就不用多讲了啊，四季分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那我告诉大家啊，那么对于南方呢，啊，对于南方呢，是吧，这冬天不是很寒冷，确实很阴寒，而且没有补阳气的机会，没有那热炕头怎么办？我给你送来了热炕头了，是吧，我们这个生命火炕，是吧，在南方卖的火，他卖这么火都卖给谁了？哎，一个是卖给年老体弱体虚多病的老人，睡了生命火炕，有了热被窝，哎，身子骨舒服了，不用住院了。哎，更多识货的是什么呢？早年在北方生活过睡过热炕那个人，他一到南方睡冷床睡电褥子生火，他明白了，哦，要睡黄土理疗水暖的这个生命火炕，它不上火又有热炕头的作用。你看，哎，所以这个火炕在北方卖的就没有南方卖的火。哎，这就叫物尽其用，这是生命火炕里边的文化。那么还有呢，人参，人参呢，现在这个格局是北方卖的火，北方卖的火，为什么呢？啊，什么低血压的，是吧，这个胃寒怕冷的，啊，体虚少言的，哎，一吃人参补上来了，他知道。回过头来呢，你到南方，人参卖的不火，啊，什么卖的火呀？跑肚拉稀的减肥茶，泻火的凉茶，他们都认为他们有火，其实哪是火呀？你夏天是炎热有火，刚有点火都让你那空调变成虚寒了。是吧，到了冬天呢，屋里也冷外边也冷，都是阴寒，你哪来的火呀？哎，你那都是淤住了，淤血生的毒热。所以现在人参，全中国的人参，外行人还在北方呢啊，炒作人参这么好那么好，我说北方人参你不用说，他吃了就见好。而南方，南方的人参文化的推广，那才真正的是治病救人，除那个阴寒的体质生津止渴。当然了，你刚一用，好多人说，哎呦，我嘴起泡了，哎呦，我尿发热了，它有一个体内毒热排出的过程，因为你淤得太久了，你不把这些毛窍打开，你这些管道开不开，邪气不出，正气何补啊，对不对？你弄个老酒瓶子，你说我今天买点酒，你是不是得弄点水把这里边的脏酒原来的陈酒得算出去，哦，我弄个老酒瓶子，也不知是红酒白酒还是啤酒，你到那儿就买酒就往里打酒，那味儿不就窜了吗，是不是？所以啊，要想补先要通，虽然补它有两层的含义，一层叫补漏，把漏洞堵上，另外一层呢叫补益，把缺的给它填上，对不对？但是呢，不管是补漏还是来补益，而补的一个过程，补的一个必须的环节，就叫通啊，就叫通。什么叫通？耳朵通它就耳不鸣，鼻子通它就通气儿，皮肤汗毛孔通就是热了知道出汗，冷了知道起鸡皮疙瘩，是不是啊？哎，平时冒点油省着老干燥。尿道通就是有尿能尿，尿声带响，关门能把住门。那屎道的通呢？排便大便的通呢？哎，就是有便能排，它不憋的，而且排的成型，它不跑肚拉稀，对不对？这就叫五脏一通为鉴。那么思想上这个畅通是以上所有畅通的根本，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知善恶，明对错，是吧？如果你把吃安眠药都当成治病了，那你叫不知好歹啊。如果你把说吃激素就让你不疼了， 你就坚持吃激素也不想招了，你那叫坐以待毙啊。所以养生我刚说了，知善恶，这个知善恶不是那大夫有的是善良的有的是恶的，那恶的就是容易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坏事他还是坏事啊，他吃激素为了你不疼，后来给你吃股骨头坏死了，你说这医生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所以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说了，要知善恶是非啊，要知善恶是非，这个善恶一定是长远之计，是不是？那是非呢？啊，是非就更重要了，是不是？啊，小孩不听话，爹妈打了怎么样？哎呀，我们反对那个，打孩子，你反对，孩子没犯错，谁打他？所以中国老一辈人讲叫“棒下出孝子”，他小的时候不懂事儿，你不打他，不打他长记性吗？到大了打不了了，没人打，送派出所去了，没人打，蹲拘留了。你是帮孩子还是害孩子？所以这叫是非。所以人到什么时候他要有大是大非啊，大是大非，是吧？啊，我们吃保健品也或多或少的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调节反应，但是千万不能一句说正常反应概括一切，那不对，刨根问底问明白了。所以中国人是天底下最讲理的人，哎，中国人又是天底下最不懂理的人，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就得我在这儿天天给大家嘚不嘚啊，让你明白这养生当中的善恶是非啊。好了啊，闲话就说这么多，今天还有正事儿呢啊，今天要说这个十大眼病还剩下四个的啊，近视说了一半啊，说了一半。今天要说眼视啊，远视，什么叫远视？老花眼，是吧？老花眼啊，这大家伙听清楚啊，远视是老花眼，是不是越到老了，那眼睛越贼了，看得越远了呢？非也。近视是眼球的前后径拉长了，所以高度近视会导致视网膜剥离，对吧？那么近视既然是眼球的前后径拉长了，那我给它摁短了，是吧？它长了我得变短了，它不就可以治近视吗？没错。所以眼球的按摩法叫劳宫穴敷眼，这个热疗包括磁疗可以缓解近视。为此就有外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东西，用仪器给你按到眼睛上来治近视，就像给那胖子穿紧身衣把他勒瘦了减肥，是吧？这个可行吗？是吧？啊，这个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所谓的一些靠压迫的方法来治近视，是吧？用机器矫形的，我告诉你，有导致失明、网脱和角膜溃疡的危险。那好多人，那外国人赞同，外国人懂个六？外国人实验数据里头没告诉你有失明的、有网脱的人群吗？所以现在好多人只说药好，不说药有毒副作用。是不是啊？只提当年勇，不提当年踩狗屎的事儿，那不行，是吧？所以作为医疗手段，它的用处和它的副作用一定要说出来。包括穿那个减肥衣，勒得浑身出汗那个，我告诉你，胖子勒瘦了，肉勒哪儿去了？勒腔子里去了。腔子里是啥？内脏。外边勒瘦了，里边腔子挤了，堵车了。内脏出血，所以这是穿紧身衣减肥衣的损害，而且呢还容易导致皮肤软组织下层的缺血啊，导致皮肤的纤维样变啊和一些结缔组织病啊，危害很大，甚至静脉栓塞。还有人问过我这样的话啊，说我呀年轻的时候是近视，我到老了那就变远视，我是不是近视就好了？说你别做那个春秋大梦啊， 近视是近的东西能看见，远的东西看不清。所以提醒近视的朋友，看书的时候别带镜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近视是你看远的时候看不着，用个镜子调整叫治病。你近视你看书的时候能看着，你还要加个镜子来调它，你不是加重近视吗？所以近视眼看书看显微镜，是不是啊？看书读报不要带镜子，因为只会加重近视眼。所以近视的运动方式是啥？放风筝啊，极目远眺放风筝，这个是来矫正近视，叫适者生存嘛，对不对？适者生存，让眼睛老适应远观那个情况，它不就锻炼出来了吗？那另外近视还有一个调节方案是什么呢？打乒乓球啊，是吧？所以近视的两个调节方案，放风筝是练它的远度，打乒乓球是练它的调节的精度，是自然疗法吧？哎，那为什么我刚才说年轻的时候近视到老了，老眼睛老花了，就眼睛就也不花也不近视，到老了近视好了，我为什么说这是春秋大梦呢？我来告诉你，老了人老了不是远视，是近的东西看不清了，所以到老了人要戴老花镜。老花镜是你看书看报的时候不用拿放大镜了，戴个老花就能看。所以老花镜是老太太做针线活的东西，对不对？那歌里边也那么唱的嘛，是不是啊？老太太用的老花镜，是吧？小伙扎的线围脖，对吧？哎，但是换句话又说回来，说那老爷子老花眼，公园遛弯带不带呀？老花眼是近的东西看不清了，远的能看清。你看远的东西你又带个老花镜，你是不是还是没病找病？所以老爷子别赶时髦，那老花镜是看书读报时候用的，平时揣兜里，你如果平时走道里带个老花镜，你请等着卡跟头吧。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这结果也就得出来了。所以近视的人看远的时候戴镜子，用近的时候甭戴。老花镜是看近的时候戴，你出门走道别挎个老花镜，容易撞到电线杆子上。你看远遛弯你别戴。所以啊，那我们如果是近视，我们到老了眼睛又花了怎么办？那就请您记住，您正好多了两副眼镜，出门戴近视镜看道，回家戴老花镜读报。你这俩镜子要整反了呢，出门看老戴老花镜那就迷糊啥也看不着，回家呢，是不是啊？回家呢，你回家再戴个近视镜看报，眼睛花了那越看越花。这个啊，所以这个近视和远视，或者说把这近视和老花眼放一起，这是一对奇葩，是吧？是说成绕口令了啊！大家慢慢理解。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冬病夏治，秋防冬养。你看这冬病冬天加重，春夏缓解，什么时候犯病啊？嘿，秋天，是吧？一下霜了，树叶子一落了，秋风一起，哎，好多疾病卷土重来。所以秋天的重点任务是防复发，哎，那冬天的重点任务就是防加重，是吧？那这时候我们怎么不说 我冬天给你治好啊。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不是？哎，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啊，与地斗其乐无穷啊，与病斗其乐无穷啊，听起来啊，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是吧，但可是顺应天时，顺应疾病变化的规律去调养，是吧？哎，我们绝对不要吃那个亏，是吧？不要违背天时的变化，是吧？去吃那个老本儿，是吧？去挖那个什么呢？病的根，去挖那个根髓。你冬天病根没挖出来，把这个人根给挖出来了。所以冬天呢，你舍了老本儿去治根儿，非但治不了根儿，啊，还会害了自己的性命，啊，所以呀，天人合一的养生文化，是吧？我们不是说啊，必须打胜仗，必须把疾病全面康复，啊，不是的，是吧？我们要顺应病时，是吧？顺应天时，顺应呢人体疾病变化的特点，哎，我们能保全性命，是不是啊？哎，更待时机的时候消除疾病。再退一万步讲，是吧？人无病，人逾百岁，天年120岁，是吧？人无疾而终，生老病亡不可逾越，啊，没病人也得没，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一是少得病，啊，不得病是不可能的啊。一呢要少得病，二呢要晚得病，啊，把病都推到120岁之后去，是吧？三呢，啊，咱们得病的时候啊，尽量呢，啊，让人感觉舒坦，啊，消除不良的症状，啊，让人活得什么呢？轻松自在，啊，这就是咱们养生的原则。那今天呢咱们接着上回啊，把这个十大眼病啊接着给大家说说啊。十大眼病呢还剩下四个。这四个啊，与其说是眼病，是吧，啊，不如说呢这四个呀，啊，是要命的病。哪四个呢？眼底出血，是吧？视神经萎缩，网脱，还有一个眼底黄斑变性，是吧？你这四个病你到医院都是眼科看出来的病，但是聪明的那个眼科大夫他都会告诉你请到心脑血管病科，哎，或者呢大点的医院请到神经内科会诊，或者你到神经内科去治疗吧，给你转到内科去了。因为这些呀，表面上是眼睛上的病，而实际上呢都是心脑血管病的毛病。我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给大家说，是吧？咱们先说这个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人呐，每个人眼睛他的视网膜上都有一个视觉最敏感的区，这个区呢就叫黄斑区啊，黄斑区。那人的视网膜呢得通过眼底动脉给它供血供氧，是吧？那么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血管的老化啊，血管的老化，血管的老化表现为什么呢？弹性差，血管呢清洁度下降，血管壁上附着油柳子、动脉装硬化斑块。哎，这又来了，人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和脑动脉硬化的程度和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的程度，它们 三个是同班同学，是吧？是孪生兄弟还是？哎，同一个阶段。所以啊，在临床上，是吧？评论这个高血压病的轻重，就用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来进行区分的，是不是啊？因为人能通过呀，眼睛能直视到的动脉血管的形态，就是眼底动脉，对不对？哎，那个眼底动脉硬化，它反映着你的脑动脉、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乃至于你全身动脉血管的老化程度。所以啊，哎，人到老了眼花不花呀？你看这个老邻居啊，或老亲戚、老朋友，多少年不见，一见面怎么样，是吧？眼睛花不花，是吧？啊，能走几里路啊，是吧？啊，吃饭怎么样？你表面上问的是生活，实际上问的都是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吧？眼花不花，是吧？这和能走多少道有关吗？有关。你有心脏病的人一定有眼病，是吧？反过来，提前老花眼了，眼睛不中用了，眼底动脉硬化了，不用说，冠心病、脑梗排队后面等着呢，是不是？所以呀，在这儿啊，我奉劝那个治眼病的朋友，是吧？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为了治眼病几万块钱几万块钱的花，眼病没治好不说，大量的药毒形成了药物性的肝损害，回后呢，你该治的那个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一个没管，反给耽误了。所以啊，十大眼病啊，最后这四个啊，它都是和心脑血管相关性疾病。那个我有黄斑呐，我说我也有，啊，我有腰椎啊，我也有，啊，你把病说清楚，是吧？什么有腰椎？叫有腰椎病还是有颈椎病？什么叫有黄斑？啊，是你有没有黄斑变性？是不是？哎，所以黄斑变性，这个本身它就属于什么呢？首先，它属于眼科的病。但是病因学来讲属于心脑血管病科，眼底动脉硬化，黄斑缺血变性啊，缺血变性啊，和它相关的还有一个病啊，视神经萎缩，是吧？视神经萎缩这个呢，除了眼底动脉硬化的原因之外，当然了还有一个病因，就是年轻人突然间失明了，突然间视力下降，视野缺失了，是吧？到眼科查完了之后，还要查一个什么呢？神经内科，脑瘤，啊，你看脑胶质瘤压迫视神经，视神经缺血也会视神经萎缩，年轻轻失明了，什么原因？长脑瘤了，啊，长脑瘤了，你把脑瘤切掉它，哎，你解除这压迫，你看你视力能不能恢复？啊，你吃眼药，你那视神经压迫不解除，这病好不了。还有这大家要区分开啊，区分开。视神经缺血萎缩，是吧？一个是动脉硬化缺血，一个是看看是不是长脑瘤的压迫。包括我们讲那腰椎错位压迫坐骨神经，那腰疼牵着一条腿疼，一条大筋疼，老百姓俗话是吧？那都是腰椎病，神经受压，供血不足，缺血疼痛啊，神经炎嘛，神经炎。这说了是这个眼底动脉硬化，硬化刚才我讲的是两个表现啊，一个是血管弹性变差，这就是肝不主曲直，哎，你低血压的是吧，你高血压的，你为什么都会得动脉硬化？肝血不能养筋，血管弹性变差就是硬化。第二个硬化就是血管内膜上沉了油柳子了，油柳子哪来的？是吧？血液当中的油脂和垃圾， 老太太78、79了，是吧？陕西西安的，3年半前摔了个跟头，哎，就是保健半年那块摔了个跟头，啊，人家保健半年了，血压也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哎呀，我保健半年了，犯了个病，我说犯了什么病？是血压犯了还是血糖糖尿病犯了？啊，这俩都没犯，摔了个跟头得脑梗了。我说那你现在是卧床不起呢，还是偏瘫半身不遂？没有，是吧？我现在活不乱跳，哪儿都好，是吧？哎，血压血脂现在依然是完全正常。所以老人呢，为什么就怕摔跟头？大家一定要明确，老人摔跟头，一个是怕外伤，一个是怕内伤。外伤是摔坏了骨头，抻断了筋，是吧？什么压缩性骨折的，骨质疏松摔骨折的，摔的腰椎间盘错位的，对吧？这都是外伤，伤骨头动筋的，没什么了不得，是吧？老人最怕摔内伤，摔个跟头脑出血了，摔个跟头脑梗起了偏瘫半身不遂，嘴歪眼斜了，是吧？老人摔跟头之所以能摔的中风，摔出内伤，前提条件他都得有心脑血管病的底子，是不是？一瓶纯净的矿泉水你晃吧，你使劲怎么晃，里边产生气泡了，你一不晃了，水清澈透明。你弄一瓶子矿泉水，你装上一堆泥里头，你晃吧，它就变成了浑水。就算你把这瓶浑水放那儿2天2夜，它静下来了，它沉下来了，顶上是清水，底下是泥，你再一晃还是浑水，对不对？所以呀，人摔跟头能不能摔成中风？当然摔了，这是个导火线。而你心脑血管，你血管的弹性好不好？你血管里边有没有垃圾？就像现在很时髦的一个病，老人家那个动脉硬化斑块，是吧？啊，一打电话，哎，我椎动脉硬化斑块，大夫要给我下支架呢，是吧？我心脏那个动脉硬化斑块，是吧？大夫要给我取出来呢。你看，我告诉你，你那斑块的动脉硬化，它不是一天长上去的，你不动它，它不惹你。它万一掉了，掉脑袋里就脑梗，掉心脏心梗。掉腿上下肢动脉阻塞，掉肺里头肺栓塞，都是要命的，都是要命的。但是它是一下子能掉下来吗？除了外伤，除了情绪激动，除了你偏要打针去通那个血管，没病去找病，它都不会掉。怎么办？让它慢慢的化解掉。哎，所以吃这个3七银杏茶多酚化血脂，增强记忆力，哎，就是对脑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对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的一个逐渐的康复的过程。啊，动脉硬化没个10年8年形成不了，没个3年5年也清不干净。所以抗动脉硬化，哎，要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是吧？同样啊，啊，眼底动脉硬化，刚才咱们讲了，导致视网膜缺血、黄斑变性，再严重后视神经，视神经属于脑神经啊，视神经萎缩不是眼病，虽然你看不见东西了，它是脑病，因为。